好，第三節回嚟，喂，今次又讲呢、這个世纪大灾难， 投注站电脑坏咗。 哇，呢、這个马会真系得咯， 马会电脑问 题。系，先至我哋真系要 say sorry 先，软硬天师都唔记得咧，其实真系有啲抱歉。 我我过分咗，刚刚唔知点解想讲黑白无常， 瞬间变鬼故节目。 系啦，咁啊好啦，我哋 马会。马会，因为原来啱啱头先立到，原来因为系转 data center， 咁我明点解啦。因为佢哋每一我谂咁讲啦，或者我有以前有掂过下电脑嗰啲啦，我知少少啦。咁因为以前啲系统太旧啊，咁佢而家咁样搬法咧，我谂佢都唔想嘅。我知个六合咗开迟咗啫。 其实唔系，而家以前啲 data center 咧，最旧嗰啲真系好恐怖啊，成间成层楼喎，嗰啲磁带咧一饼饼攞出嚟，可能就系唔知讲一击到嗰种一饼带储存量。 以前嗰啲 data center 通常喺工厂大厦嘅，咁而家新式嗰啲系，譬如你喺将军澳啦，你会见到系成座即系 high tech 好多。 咪咯，同埋依家嗰啲嗱，譬如啲 hard disk 个容量已经大好多啦，以前嗰啲成个砧板咁喺度转个饼带，可能好少嘅啫嘛。系嘛、 所以变咗，我谂佢转应该系佢有 backup 嘅，我相信马会唔会冇 backup 嘅。咁、但系只不过系有可能啲线路上边搭得唔好，搏得唔好。 咁啊死啦！ 一个 project 入边有啲嘢实有啲问题嘅， 唔系电器呢啲嘢真系好难讲嘅，有时话起上嚟。 喂，但系你话系咪嗱呢个人嚟嘅？嗱，我今日睇呢份报纸系讲琴日啫。咁、我想问你，头先话我听好似仲未整好喎、 啊。唔系、嗱，大角咀去到四点嗰阵时，应该四点几五点啊？ 今日 系啊，个投注站下昼四点几五点嘅投注站都仲未可以， 我以为整翻 投注， 仲未整翻好啊，而家 系啊， 因为我未 update 到。 哇，大佬，你知香港人几多人帮衬马会，仲大灾难。 咦，但系头先我听到喺街度系讲紧马，即系有人买紧马噶。 有啊，你用个网买咪得咯，户口投注得啊。 即系只不过 投注站 嗱、因为我听说有两个 system 嘅、，OK， 佢哋点讲啊？喺投注站嗰个 betting 咧、就唔同同呢个网上嘅、电话系统系两个系统嚟嘅。咁即系其实系嗰个有问题。 嗰个 哦，咁冇小事啫。 哇，小事啊，好多阿伯都要赌马，嗰啲年纪都偏大嘅，唔系个个识上网啊。佢唔系个个有电话，唔系电话投注啊。 开 account 噶嘛？ 电话投注咧，其实就唔系咁多人中意用嘅、譬如你个电话投注冇钱，咁你又去唔到投注站入钱啦。 系。 佢每次咧就要你过户咧就要最少300，即系唔俾你赌得少嘅。 系， 同埋咧你赢咗咧就要起码要拨500过去，你赢够500你先要拨过去。 系， 唔系咧你又拨唔到啲钱过去。即系你去投注站唔系噶嘛，我赌100又得，几十又得噶嘛，但系你要用户口投注，如果冇钱嘅话咧，你最少都要咩咯？ 要自己即系自己点样都要摆钱落去啦。如果咁 样，咦？阿 Winnie 话咩啊？ 系有两 run 啊！我谂佢都应该有做 testing 嘅，但系因为我谂佢啲 data 问题太大咧、有可能啲线我唔知啊。我头先系咁立一立佢哋啲 data， 街都死咗大半日啦。 系咩？ 上次 upgrade 个咩 OS 个 system 又系死咗半大半日啊嘛。 其实我发觉有多嘢咧，even 做 testing 都好咧，都系死 嘅。系啊， 真系冇办法嘅，一定要停。 咪咯，马会。 其实点解佢即系讲得难听啲？点解佢唔停咧？因为佢哋以前都系咁做停，即系肯定停就肯定冇事噶嘛。你唔停，反而就一齐行咯，就一定。 而家因为马会咧，点解佢有两套 system 咧？有啲人赌波。三点先开波噶嘛？ 咁你赌少一日半日唔会死啫。 哇，会死噶啲赌徒。 唔系，即系我咁讲啊，即系如果系对于电子嘢，即系等于好似中银咁样，我停止服务16个钟或者停止一日半日，咁你咪肯定唔会死咯啲嘢。 但系啲赌徒唔得噶嘛。啲赌徒会死噶嘛？啲赌虫啊， 咁算啦， 系啊， 咁即系我就冇办法嘅，即系你问我，我觉得咁样会好啲。 但我又唔明 白， 喂，你通常咧，你去 upgrade 或者转个 system 啊，即系有新有旧啦。正常系新嗰套一唔 work 即刻用翻旧嗰套噶嘛。 系，即系好似机场咁样做。 但系上次嗰个唔得、啊。上次百佳嗰个唔得， 我唔知道， 教咗成就大半日先救到，全线百佳瘫痪。 其实我觉得真系佢夜晚黑，因为我哋以前做咧，一定系停一日，即系你当盘点啫嘛，你都停一日噶啦，啱啱先？ 马会呢啲有钱嗰啲，我唔要停，你帮我搞掂佢， 唔得， 你咁嚟拍心口， 电脑一定唔得，拍唔到心口，真系拍唔到心口。 唔系啊，佢你有发觉咧？如果你有上网投注咧，要发觉成日都话喺度 维修紧噶啦，不过唔知点解会出啲咁嘅事啫。 其实咧，以前 N 年前嘅马会未有赌波之前咧。咁佢哋有休息日噶嘛？ 啊、 即系以前你已经见到投注站系会休息噶嘛？ 系啊，唔系佢。 咁你会两边系统都可以更新啱啱先？咁、你而家都冇休息日，开咗七日，咁你点休息啫？ 系啊。 咁你系咪都系死？ 我觉得呢个马会咧，巧嚟 啊！有阴谋。 梗系啦，你投注站赌唔到，原来上网赌到，咁啊个个都走去开翻个户口啦，惊住我随时有得赌啊嘛，仲唔会冧啊嘛？ 都会冧嘅，即系点样边边冧啫。 系啦，咁佢起码我仲有得赌嘛。 系。 如果嗰边咁，我而家一投注站冇得赌，我就冇得赌啦嘛。你知啲人唔赌会死噶嘛？跟住就跟住咧就上网有得赌嘛，起码仲有一饭得啊嘛。 我唔知道，我唔系一个赌徒，我唔系好清楚啊。赌少一日啫，算啦。赌 系一种病态嚟噶， 系嘛？ 系啊。 喂，咁你噏下。我真系唔系好识，即系俾你噏下。 因为啲人点解叫病态赌徒咧？我识好多人咧，真系冇得嗱，佢喺度赌啦，输晒啦，咪听人打麻雀，咁你起身啦，俾第二个人打啦。佢老板嗰度企喺度睇都睇天光喎，冇得赌都要睇下嘅。 极入 系啊，即系唔系啊？有啲病态嗰啲咧，即系佢总之咧唔食唔使佢都赌咗先噶，系啊，每使一分一毫啊， 都搞到好似吸毒咁嘅 feel 嚟。 佢差唔多噶咋，即系咧。即系咧，翻翻埋嚟先，褪咁远做咩？ 我望下你啫，唔紧要 ，OK 啊。 因为人哋话我口臭咁，但 系我唔系， 嗱我更新我冇噶， 唔系因为 佢唔知做乜嘢。 重点系望住佢咧，咁我就唔会答声。 我知， 咁样会好啲。 可以咁样睇我噶嘛？ 唔紧要啦，唔使睇我噶啦，我又唔系咁靓啊，啱先？唔使啊，你继续讲埋落去啦。你有咩暂断？系咪做乜事？出边嘅现场观众阻住咗你讲嘢。 阿 Vinny 呢句好过到咩？先头呢句咩？咩睇波唔赌波，乐趣少好多。其实 Vinny 唔系噶，好多赌波嘅人睇波噶。 系， 因为你睇波咧，你会堕咗入去咧，你个主观你唔睇盘咧，有时啲波咧就唔系话喂，我觉得嗰度强，咁咧就一定系佢赢，唔系噶。好多时系个你睇个盘咧，就知佢有蛊惑噶啦。冇你一对大人打细路，点解细路嗰度咧赔咁少嘅？即系个赔率会咁低啊？ 嗯， 梗系有少少蛊惑噶，唔系睇真真正正赌波嘅人睇波，费事俾佢影响噶。 系咩？我唔识。咁马咧？ 边个啊？ 马咧？跑马仔。 跑马仔就啲人扮识睇咯。 我唔知 睇唔到，即系睇佢脚骨力嘅啫、 啊。 我真系唔明，有啲人成日喺度哇，嗰啲马经啊，咩仲有啲咩秘笈啊，写到即系都好似头头是道咁，仲卖到成行城市，就我想嗰啲唔考脚骨力嘅咩？ 唔系，有啲人系扮专家噶嘛， 个父 系啊，母系啊，血统啊，边个马房啊？跑咩路程啊咁样㗎嘛，又揀又跑开啲咩地啊咁样㗎嘛， 讲到。 但係我话俾你听，我见好多识到马嘅人呢就踎喺嗰度呢，讲到呢嗰隻马几时屙个烂屎都记得，嗰啲人都未赢过钱嘅。通常都输钱嘅。 Okay. 因为你越熟呢你就越唔敢，你知道嗰隻马呢就哇咁冷，嗰隻马跛㗎喎，跛都跑得出去，佢就跛都跑出去俾你睇，咁你。 咁劲呀。 係呀、啊。有啲人好好记性噶， 呢啲真系唔 识啊！ 即系我对赌真系冇乜兴趣，但系除咗间唔中打下麻雀仔， 卫生麻雀，yes， 游 系啊，啱啊，真系好多阿 Vinny 讲啦，啱啊，好多人系唔睇波但系赌波噶， 个刺激感， 佢会睇嘅，佢会佢睇波，佢会睇佢中意心仪嗰场，就系买输赢嘅啫。你要明白买。赌波咧就系买好多样嘢噶嘛，可以 系 国球啦、大细啦、入波啦、和啦、输赢啦。咁如果你买咗嗰场， 你讲紧头先嗰堆咧喺马会有得赌， 有啊，乜都有赌， 国球都有， 有几多个国球啊，同埋个入球双单啊，边个攞黄牌都得噶 ，OK， 都有得赌嘅。咁啊死啦！譬如你嗰场波，你如果你中意睇嗰场波，咁你买我当你买嗰场系2-0嘅， 系。 主客就系主队2-0，即系主客赢两球啦。好死唔死，佢上半场入咗两球，咁你咪成个下半场唔好入啊，唔好入，咁你边有兴趣啫睇波？咁咧，嗰啲如果中意赌波又睇波嘅人咧，佢就系买输赢嘅啫。咁你话你买咗你上半场入咗两球，咁下半场有45分钟，你系成场波都喺度叫唔好入波，咁入波你输噶嘛？ 咁你冇理由叫佢入波噶嘛，梗系叫唔好入啦。咁你石像波系咁叫佢唔好入，你几戆居啊？系嘛？咦，我哋又马会又讲完啦， 系啊，你系咪仲有一个电视？喂，讲真，电视牌照我唔系好知啊，我有研究过，但系我冇理过。我哋知黄维基唔玩咯， 系黄维基话，阿黄维基话 咗好耐已经话放弃噶 啦，唔系佢冇放弃过， 系佢有啊， 唔系之前系因为政府唔俾啊嘛，初曾荫权嘅年代系俾佢申请嘅，跟住梁振英上台咧就话唔得啦。跟住佢依家咧就话我都等咗八年都系咁，我就放弃啦。 嗯， 其实咧，阿黄生，你申请唔到个牌益咗你啦，蚀死你啦！搞电视台佢得嗰个 唔系嘅，嗰、那个时份唔同，你做嘅嘢就自然唔同嘅。 你问依家有几多人睇电视？ 真系噶喎！ 嗱，我屋企有个我屋企有个烂剧焚化炉。 边个烂剧焚化炉？ 即系佢无线，总之乜都睇噶，佢呢排都唔睇啦。 咩汁都捞晒佢啲嚟噶 啦。系啦，佢呢排都唔睇啦。 咁咁点？有冇睇VOTV 同埋奇妙电视啊？ 我都好似有睇嘅。 因为嗰度多韩剧啊，重点。 真系， 唔系我唔系好中意睇，我中意睇日剧嘅，我唔系好中意睇韩剧。 但其实我系睇美剧嘅。即系唔好话个媚外， 咁要睇 View TV 啊，96嗰个 View TV 英文台、有一堆英，即系总之英文剧集系 OK 嘅。 唔系啊，即系望一望。即系我屋企咧有一个、你知啊烂剧焚化炉啦， 系 咁我就用唔到个，即系个主权喺我。 唔系，咁边你嘅电脑噶？ 你知咪系啦， 收翻个 app 啦。 所以我就，所以咧我就喺个房度咧，我就有个方法咧可以睇到我想睇嘅美剧嘅。 吓、明 系啦， 明。咁其實講真嘅，佢譬如你其他啲英文台啦，你唔一定要睇翡翠台嘅。咁、View TV 都係英文台噶嘛，佢啲英文台啲劇集有質素嘅。 係，我即係 Lucifer 好睇啊！ 係啊，魔鬼 係啦， 我睇到第三季啦， 係咪好好笑？ 魔鬼 佢一个魔鬼去睇心理医生， 我明， 好笑啊！真系嗰套剧真系啊，几好睇噶嗰套啊，真系。同埋嗰个人嗰个讲嗰啲英文嘅 accent 好鬼好听噶。 英国音口音嚟噶嘛？ 系啊，英国口音噶嘛？系啊， 男演员 系啊，同埋即系好好笑啊！嗰套剧 系噶，我觉得 OK 噶。有阵时都会睇下啲英剧啦，我中意睇英剧多啲。 嗯，同埋啊，佢而家退出都好嘅。你好似你而家无线都转，将嗰个投资咧打重啲落去 Big Channel 嗰度啦。 你亚视而家又翻山主系做咩噶嘛？嗰、那个亚视又翻山啊嘛？ 系， 佢卖晒尖沙咀个地铁站嗰度 啦， 嗰条电梯上去旺卖晒成排广告。 诶，咩戏咪咩咯？ 做嗰啲叫咩 ？Lucifer 啊？咩魔鬼神探啊？佢亦做， 我真系唔知啊！ 系啊，好睇嘅有三季噶嘛， 有而家啱啱出，系咪啊？第三季好似完啦。 但我喺个咩啊？我喺个喺车搭车咧，我见到人喺度睇咩《百万富翁》喎。 我唔知道我冇， 因为亚视咩嘛， 又翻山啊， 翻山 佢收费节目咁样。 重点佢系有嗰个陈生喺度啊嘛，我唔知 系、但系佢就唔系电视咯，佢网络电视咯。 系啊， 系咪啊？ 系咪啊？ 系啊， 唔系收费电视咩？ 网络电视， 网络 唔系网络，唔系收费电视。 佢想做收，佢想做。 因为之前听新闻讲话，好似佢想做收费， 佢系 收费嘅，佢 apps 唔系要钱嘅咩？佢要钱嘅。 我真系唔清楚啦，呢排就 系啊， 搞啲咁嘅嘢，我唔知， 真系唔清楚。 不过喂，不过 Vinny 你又由第一季睇戏喎，好鬼好笑喎 ，Lucifer。 真系 吓， 我要讲好笑，我觉得 Sherlock Holmes 好笑啲。你又追 电 视 剧 ？Sherlock Holmes 有好多个套噶喎。 咁咪得 ，Ben 你哋嗰个最好笑， 梗系讲紧英噶啦，我一讲英之后睇英， 真 系唔系，美国都有睇嘅，但佢拍个女仔咧就有啲唔同，两个做得都 OK。都好嘅， 系，但系偏向如果你真系要趣味娱乐性多咧，英国嗰只真系最有娱乐。 即系两个男人嗰、那个， yes. 好搞笑，大家一定要睇，真系好好笑。 即系 download 只 ATV 个 app 唔使钱，但系入边有广告嘅。 哦，可以睇唔使钱睇嘅， 系啊。 我以为收费添， 啱啱头先揿就 search 到。 我记得佢嗰时诶，佢翻餐嘅时候，佢讲过自己系想即系类似系做到收费咁样嘅，即系有时 等下啦，等 朋友咁样噶嘛。 咁咪就系嗰个咁百万富翁就冇帮佢唔到啦，大佬。 唉， 唔係，其實好似近排有兩個，仲有一個嘅，但我唔記得咗邊個。 邊個？ 仲有一個電台又係網台，誒 ，sorry， 誒、電視台咯，又係 internet 落嘅。但系我唔记得边个 嗰个系咪系咪清盘嗰个？ 唔系 乐视清盘 嗰个，唔系另外一个嚟嘅、嗯。但系我唔记得咗名。Anyway， 呢个唔紧要，小事。我哋不如讲下啲恐怖啲嘢。 嗯， 诶、欸，喂，下一节先讲啊，啱啱好。 一恐怖啊！我寻日做咗噶咯。 寻日做咗咩啊？ 仙人术语嘛。 我讲紧感情啊。 哦 ，OK， 讲感情咁咪、啊、一阵先讲啦。 好啦， 广告先。